所以呢告诉大家啊，中医健康管理学我不给大家讲动啊，是不是说你一天跑多少步是吧，你一天这个消耗多少热量，不讲这个。我们讲运啊，五脏的内运之法啊，五脏的内运之法。传统中医啊讲人的这个体内五脏的气机的运转啊，讲了一些这什么站桩啊，是吧，这个禅坐呀，是吧，哎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胳膊腿在动的时候，你五脏是得不到休养生息的，是吧。而中医的内部的气机调整是告诉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把内脏进行运转。所以呢我给大家推的方法是什么呢，啊，一个是可以做着这个养生六式，是吧，养生六式，胳膊腿上没有严重的这个剧烈的运动，都是缓缓的来导引气机，啊，你说我身体的骨很绕，是吧，你这个养生六式我简单的肢体的引导也做不了，那怎么办，啊，可以在家里练练静坐啊，学学咱们那个汉朝时候，是吧，传入那个国外的一些什么的正坐啊，也叫跪坐的方法，是吧，就是人跪在那儿，过年磕头嘛，跪在那儿，不是让你磕头啊，是让你把那屁股坐在脚跟上，每次坐5到15分钟，一天坐3-5次，是吧，跪坐之法一养膝关啊，你通过跪坐养膝关节啊，养膝关节，关节损伤都可以通过跪坐来修复，是吧，二养腰肾啊，二养腰肾，三呢三强脏腑啊，三可以强壮你脏腑，为什么呢，哎，你那一跪坐大腿小腿一挤压，促进什么呢，四肢的，别四肢了，促进下肢的血脉回流到你的心脏啊，这也是这个瑜伽当中也运到了这个跪坐法，是吧，跪坐法啊。那当然了，跪坐法当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锻炼了，咱就不要求了啊，你就做个基础方法啊，基础方法，你包括咱们教大家那个龟息疗法，好多人认为龟息疗法练喘气儿的啊，什么气管炎好了，那个肺大泡气胸这都恢复了，你就看到了表面，而实际上人在归西，五脏也在运转啊，五脏运转。所以呀，人在静练的时候，是吧，你运动是在动着跑，而你在静练静安静的休息的时候，你让五脏合理的运转，这是五脏调和的一个内练之法。常给大家伙说的啊，元气三件宝啊，吃饭睡觉走路好。首先呢要给大家声明的是，吃药是补不了元气的啊，药物呢入五脏，当然了有很多药物在药材的功效当中提到了某种药物大补元气，而实质上呢只是药吊着元气。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啊，这个元气啊是先天与生俱来的先天之本，靠着后天的饮食睡眠啊，包括运动，哎，来给它什么呢，省着用，甚至呢来给它产生点利息。那么药物呢，药物之所以能治病，中医说药者以毒攻毒，是药三分毒，说的是药物以其偏性，虚则补之，寒则泻之，所以药物呢是作用于五脏的，是吧，让五脏呢产生不同的功能，进而呢把疾病产生的偏斜，把疾病导致的五脏平衡的破坏，哎，以毒攻毒，以偏斜之性 哎，补其偏邪之性，达到一个平和。所以呀，古往今来啊，药是治病的，食物呢是养命的。那吃药治病啊，药是不能吃一辈子的啊，因为但凡灵药是吧，说什么样的药能治病啊，叫药到病除啊，说的是医生的水平高明啊。那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叫病除药止，因为药物是以其毒，也就是它的偏邪之性，平衡了人得病时五脏失衡的不平衡。那么药到病除呢，也就是说药物解决了失衡的问题。那么人阴平阳秘，精气乃生，那健康的人是阴阳平衡的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你再施以毒邪之药，反而会破坏已经形成的平衡。所以呀，在祖国传统中医文化当中啊，没有什么终身服药、药物依赖的说法啊，只有药到病除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食物呢却不一样啊，民以食为天，人活着就得吃饭呢，是不是啊？不管是病人还是健康人，你不吃饭都是会饿死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食补呢胜于药补，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啊补元气的牛肉汤方。这个牛肉啊，它在中国饮食当中啊叫贵族饮食。说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说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啊，这个牛它和猪啊羊啊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听过谁家耕田是用那个猪来拉这个犁啊？没有吧？哎，所以牛勤劳肯干，它是耕田的一个能手，是吧？所以中国人呢有好多民族就把这牛首啊作为图腾啊，象征着中华民族啊勤劳啊而且有力量的啊那个象征。所以古代啊很少吃牛肉，是吧？因为它是人类的好朋友啊，啊是我们耕田的帮手啊，啊只有什么呢，啊牛肉牛很老了，或者什么外伤啊，是不是啊，哎导致死亡了人才能吃，是吧？所以平民老百姓是吃不上牛肉的。那么贵族呢也只有赶到什么呢，这个祭典呢，什么祭天呢，啊重大节日啊，哦才能吃得上。那么牛肉啊它性平啊，就是什么呢，有人说这牛是凉，牛肉是寒凉的还是温热的，是吧？啊你像这个羊肉和鸡肉，哎这都是温热的啊，它是大补之性，对不对？你相对那鸭子肉它就偏凉，是吧？所以鸭子我给大家讲过，吃鸭子你烤着吃，是吧？吃鸡呢你得喝鸡汤，